这个举动是为了防止打破价格体系。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消费贷、白条、花呗，哎，这儿怎么还开了一个美团月付？ 本月花钱，下月支付，但你要一旦忘了，小心你的征信记录。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险遍地，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就这么难？ 2021年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清楚挣钱，明白花。 北京时间的9:16，欢迎大家锁定 FM945 的财富新动力，我是曼宁。那么在今天财富新动力的资讯部分呢，我们将会关注到国务院印发《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将就业优先政策置于宏观政策层面，并持续强化。央行表示，宣扬保本高收益就是金融诈骗。北京消协发布砍单调查结果，40个平台近半数涉嫌霸王条款。那么在今天呢，我们也抛出了互动话题。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您会不会选择8元以上的方便面或者是一些网红方便面呢？也欢迎大家下载我们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打开财富新动力，然后大拇指往上一滑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聊天室当中了。那么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提供了一些现金红包，那欢迎大家和我们积极的互动，大家可以有机会抽取到我们的现金红包了。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宏观方面的消息。国务院近日印发了《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其中提出将就业优先政策置于宏观政策层面，并持续强化，完善调控手段，充实政策工具箱，强化财政、货币、投资、消费、产业、区域等政策支持就业的方向，实现与就业政策的协同联动。再来看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部、生态环境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印发《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梯次利用管理办法》。这个办法提出要鼓励梯次利用企业与新能源汽车的生产、动力蓄电池生产以及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等企业的合作协议，加强信息共享，利用已有的回收渠道，高效的回收废旧动力蓄电池用于梯次利用，鼓励动力蓄电池生产企业参与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及梯次利用。再来关注，根据国家卫健委网站的消息，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等五部门印发了关于深化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包括强化公立医院公益属性，合理确定公立医院薪酬水平，充分落实医院内部分配自主权，逐步建立主要体现岗位职责的薪酬体系，合理确定内部薪酬结构，建立健全公立医院负责人薪酬激励的约束机制，健全以公益性为导向的考核评价机制，提出拓宽深化薪酬制度改革的经费渠道。再来关注，近日国家网信办发布了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这一规定辐射范围广，包括外卖、出行、资讯、视频、社区、电商等领域的大部分互联网企业。面对无处不在的算法推荐，那么普通用户呢，也将可以拒绝算法推荐。大数据杀熟被明令禁止，互联网公司的算法机制将被要求定期核查，安全、算法、算法歧视等问题的监管也将会进一步明确。再来看，近日央行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要提示广大消费者，宣扬保本高收益就是金融诈骗。对于非法机构、非法平台推出的非法产品，一定要坚决远离。根据2021年消费者金融素养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全国消费金融素养的指数为 66.81， 比2019年提高了 2.04。但同时呢，我们也要看到啊，调查结果也提示了社会公众在基本的金融知识方面仍然存在不足，例如对分散化投资等概念的理解还不够，容易出现非理性投资行为，需要进一步加强公众的金融教育，做好风险提示工作。再来关注，银保监会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局负责人在2021年金融知识普及月，金融知识近万家，理性争做消费者，争做金融好网民这个活动的媒体吹风会上表示，监管部门针对金融适老服务设置了禁止行为清单，要求银行保险机构不得强迫老年人使用银行卡。据了解，针对社保卡激活、社保资金发放、养老金领取等老年人阶段性的集中办理的业务，银保监会也会要求银行保险机构要采取有效措施，减少等待时间，方便老年人办理。再来关注北京方面的消息。据海关统计，一到七月北京进出口168.539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6.9%，出口34.992万亿人民币，进口13.354亿人民币。其中进口和出口规模都创下了历史同期的新高。六月当月2667亿元，增长了46.4%，创历史月度新高。 再来关注，近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发布互联网消费砍单问题的调查报告。这份调查结果显示，电子商务法实施两年多以来，电商砍单问题仍然是比较普遍的。其中，网络购物、电商生鲜等电商平台砍单的问题是比较突出。在40个消费者日常的消费频次较高的不同类型的电商平台当中，17个被调查电商平台涉嫌存在不同程度不公平的格式条款。再来关注企业方面的消息，每日奔忙在街头巷尾的快递小哥有望迎来每月数百元的涨薪了。中通、圆通、申通等快递公司宣布，从9月1号开始，末端派送费每票将上调0.1元，以补贴快递员的收入。百世快递表示，在制定全网派单上调的细则，快递员有望增收500元。申通快递表示，这一举措是为了响应中央七部委制定的关于做好快递员群体合法权益保障的工作意见，进一步落实国家邮政局关于做好快递员权益保障工作的具体部署，切实提升快递员的合法权益。再来关注，近日中央网信办发文宣布，进一步加强饭圈乱象的问题治理，得到了众多网络平台的积极响应。继微博、抖音、快手等平台下架明星榜之后，27号晚 QQ 音乐也对数字专辑的购买数量进行了限制，用户已经购买的专辑将无法重复购买。在之后29号晚间，网易云音乐的官方微博也发布了进一步加强饭圈乱象专制治理的公告，将平台将下架所有的明星艺人榜单，仅保留音乐作品的相关排行，对所有的付费数字专辑以及单曲进行限购。再来看一下，日前上海税务局第一稽查局查明，艺人郑爽在2019年主演电视剧《倩女幽魂》与制片人的定的片酬为 1.6 亿元，实际取得 1.56 亿元，未依法如实进行纳税申报，偷税4302万元，其他少缴税款1617.78万元。同时查明郑爽另有其他演艺收入3507万元，偷税224.26万元，其他少缴税款1034.29万元。以上合计郑爽2019至2020年未依法申报个人收入 1.91 亿元，偷税4526.96万元，其他少缴税款2652.07万元。郑爽的上述行为违反了2018年以来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国家电影局等部门三令五申严禁影视行业天价片酬、阴阳合同等要求，偷逃税主观故意明显，严重扰乱税收征管秩序，违反了相关税收的法律法规。上海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依法对郑爽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金一共2.99亿元。再来关注， 涉嫌非法吸存超千亿，小牛资本73人被移送司法起诉。经查，小牛资本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设立小牛新财富、小牛投资、小牛在线、小牛普惠、钱罐子等17家核心子公司，从2013年开始通过了公开宣传，承诺保本付息，向社会不特定人非法集资，即累计了非法吸收公共存款达到了1000多亿元人民币。犯罪嫌疑人有26人涉嫌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警方在通报中提到，小牛在线主要开展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服务，就是小牛资本的早期核心业务之一。小牛在线2013年6月正式上线运营，平台的运营主体为深圳市小牛在线互联网信息有限公司，后注册资本为 1.03 亿元。官网显示，截至今年的1月13号，平台累计成交额超过了1171亿元，累计注册人数超过了608万人，贷还余额数据并未披露。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财富新动力的聊天室当中呢，也有很多朋友参与了我们的互动话题。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您会不会选择八元以上的方便面或者一些网红的速食产品。我们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会选择的主要是口味独特，适合自己的就可以。然后另外哥大爷他说呢，不会的，还是喜欢一直喜爱的口味，就是红烧牛肉面啊，这个非常的经典。另外呢，用户21173ZD 他说尝试一下网红牌子可以的，但是一般呢都会选择老品牌。那张伯荣说，价格高是不是里面的酱料就好呢？这个确实也是我们应该关注的一个问题然后用户8398MI 他说一分钱一分货，试过才知道好不好，只要好就会接着买的。那其实我们会发现，大家对于这个我们的这个速食产品的价格考虑的并不是特别的谨慎，就是只要好吃就会买的要适合自己的才好的。所以说我们待会儿呢也会邀请到我们的这个嘉宾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为什么现在我们的这个方便面这些速食面越来越贵，而且有点越来越不方便了呢。我们会经过一小段片花之后，稍后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 我手头有点小钱儿，打开这手机银行，互联网理财、大额存单、结构性存款，这都怎么选啊？ 容易，我拿死工资，每个月剁手都不够，能理财吗？ 好办。 都说想理财也得了解点国家的方针政策， 听不懂 可怎么办 呢？不难。 我想创业，白手起家难不难啊？ 那你去听一听财富新动力。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2021年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我们最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随着我们这个方便食品的高速的发展水煮方便面也成为了值得发朋友圈的美食。但是很多朋友发现在这个网红面线下超市是完全买不着，你必须踩着点在促销日网购而且当有快递小哥送货的时候还得 检查一下这个冰袋好不好啊？啊，签收的时候要算作生鲜食品哈，而且几乎没有退换货的余地。收到之后啊，这个金贵的方便面啊，也不能成箱的摆放啊，随地放，而是你得放进冰箱里啊，还是冷冻层。这个冷鲜保质期更是要随时注意啊，因为它这个所谓的最佳赏味期比过去也是大大缩短了。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方便面啊，它为什么越来越贵，越来越不方便呢？我们今天也邀请到了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哈，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朱老师您好。 哎，您好，主持人好，大家早上好。 我们知道随着这个就外观而言啊，这个配料特别丰盛的高端的速食面哈，而且和这个堂食的这个面分界线是越来越模糊了，大家都做得越来越贵，越来越高端，但是呢它的方便性正在大打折扣。您觉得我们现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出现呢？ 其实来说，整个中国的方便面呢已经进入了一个 3.0 的时代。那 1.0 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一些袋装面，那 2.0 的时候呢，更多的一些是容器面以及一些中高端的面，你像汤师傅啊这种，汤大师啊这种。那现在随着整个新生代的这个人口红利不断叠加之后呢，他们对于这种方便类的这个食品的这种刚需度在上升，那就是说在整个消费端不断倒逼产业的创新升级以及迭代的这个节点呢，整个方便面已经进入了一个 3.0 的这样的一个时代。那 3.0 的一个时代的一个特征是怎么样呢？那就是说它的整体的食材更加的丰富，食材更加的高端，整个包装以及整个使用的流程更加的复杂。那其实这个也是回归到一个食品本质品质的这样的一个节点。 那其实我们说，如果说这个便利性还有妥协的余地哈，那么它的现在的这个高价其实无疑是劝退消费者的比较重要的一个因素了。我们看到就是在比如说小红书等这些平台，还有这个我们的一些微博呀啊、微信啊、朋友圈啊等等这个大家的评论啊，就是说哎呀，这个网红面都这个价了，我为什么不直接去这个餐馆堂食呢？而且横向对比啊，目前我们这个网红速食面的价格啊，基本上和北京市中心多数外卖价格的客单价是基本持平的。那么价格啊，这个就是说大家是比较关注的一点。而且刚才呢，我们也有听众朋友们提出一个问题，说价格高是不是里面的酱料就会好啊？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这个高端速食面日益攻占的，其实它已经不是传统的这个速食的战场了，它要抢占的市场是跟我们堂食啊、外卖相关的这些市场呢？ 您说的非常对，因为整个消费的升级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消费者对于产品的品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在这种节点之下呢，其实来说方便面它现在的这个场景并不是像十年前的这种单一的这种叫做低端的一个消费，其实来说它吃的更多的是一种情感的因素，一种叫做情怀，或者说它有它的这个社交属性。那例如说我儿子跟我在聊的时候，他说老爸，你吃过40块钱的这个方便面吗？那我当时来说，我说哎，有这么贵的吗？他说对呀，我们现在的这个这时代的这个消费者都是吃30-40块钱。那我说30-40块钱，那你不如去外面吃。他说那不一样，因为为什么跟别人聊起来的时候，这是有一个话题感，说哎，你吃过40块钱的方便面吗？它有一个话题感，有话题，有这个社交的属性。所以来说，以我们自己看的话，整个中国的这些高端方便面，除了它的食材在升级之后呢，它更多赋予的是情感方面的一个溢价能力以及它的这个社交属性啊。 那我们能不能说，像这种高价的方便面啊，和我们之前聊到的这个网红的奶茶啊，网红的这个打卡店啊，它其实是一样，社交属性其实是占到比较明显的这个份额的。 对对对对，你说的非常精准，对的。 那么其实我们的这个速食面的半壁江山啊，我们说仍然在康师傅啊统一的手中。刚才呢我们也有一些听众朋友说，我们会偶尔去选择一些网红的品牌，但是我们还会选择最经典的那一款。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呢？ 其实来说，中国的这个快消品进入了这个精准分层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一些细分赛道出来了，对吧？你像这种乳制品，它现在有热乳，对吧？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细分赛道，那就是说整个中国的方便面也进入了一个精准分层的这样的一个节点。例如说，它现在以前的这个中国的方便面，它只有两个档次，低端的袋装面，高端中高端的一个容器面。但是呢，随着整个消费的精准分层之后呢，现在可能有五六十块钱的这个像超高端的，也有三四十块钱的高端的，也有这种十来块钱的中高端的，也有这种大众主流的这种几块钱的也有。那就是说整个中国的这个方便面在整个消费基数不断的扩容，以及在整体的消费的加持之下呢，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方位多维度的一个精准细分的这样的一个节点。 嗯，那如果这样来说哈、啊，我们知道在2020年的二月到2021年二月这个统计周期期间哈、啊，拉面说它是拿下了天猫拉面的销量的榜首，而且哈、啊，它是在众多的新兴品牌当中可以说是站稳了脚跟。另外，最近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个网红啊，直播带货的另外一个品牌叫做劲面堂，它的这个客单价也是蛮高的，而且呢，它是这个酱料包和这个面它要分开煮，然后最后呢再和到一起去。其实它的这个做的这个工序比较繁杂哈、啊，尤其我试过哈、啊，它有一款面叫做这个油泼面，这个油泼面真的是我觉得这不亚于我自己做顿饭哈、啊，这个难度。所以说您觉得哈、啊、未来我们说这个统一啊，康师傅这些比较传统的这些品牌，它会不会也会在这个高端速食方面去布局发力呢？您看 肯定会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例如说像这个康师傅它有一个叫做什么面馆来着，它的这个产品的话其实来说也是去到30块钱左右。所以我觉得这一块的话，其实以康统为代表的这个主流的这个品牌其实也是在去贴近消费者。因为我们可以看啊，从2016年的第四季度开始，我觉得整个中国的这个方便面这一块的话呢，已经进入了一个叫做高端化的这样的一个节点。那整体去看的话呢，我觉得整个康统这一块还是占着非常主流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当然像拉面说啊，像其他的像包括统一的开小灶啊，这些的其实来说它也是做一个有效的一个补充。那就是说整个中国的方便面已经进入了一个百花齐放的这样的一个竞争的这样的格局。那高端超高端中端其实来说他们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相得益彰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那如果这样讲来哈、啊，所谓的这个对于高端速食的它的生产方面啊，我们说对于这种非油炸的面饼啊，或者是高保鲜技术哈、啊，它是不是现在要求会更加高呢？ 这是肯定的，因为整个食材的一个改变呢，让它的整个工艺这一块的话，肯定是有一个质的一个改变。那我想这一块的话呢，对于生产端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变。 那么其实如果说我们要在生产方面要技术上面提高的，是不是也是需要一些资本的注入的呢？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任何的一个网红品牌，它的背后一定是资本的一个加持，只有在资本的加持才能够让他们在整个运营的过程中可以快速的形成它的一个品牌效应以及规模效应。 嗯，我们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在这个我们的聊天室当中说啊，说嗯，如果说这个煮了一点都不方便的话，还不如自己下挂面。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就是说它整个它的方便性其实就下降了。 嗯，这一块的话呢，我觉得呢，其实它并没有说改变它的属性，只是它的把它的场景进一步的拓宽。就好像有很多人吃火锅的时候，最后会放两包这种方便面，就找回儿时的这种情怀或者感觉，对不对？所以来说，我觉得整个中国的这个方便面，它已经颠覆它以往的这种叫低端啊、不健康啊、快速啊这样的一个标签。它现在更多的就好像刚才咱们聊的，除了产品的一个提升之外，它在整个情感的诉求以及情感的宣泄这一块的话，它也是占据的比较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占比，这个也直接拉升了整个品牌的一个溢价的一个能力。 那么其实另一方面啊，我们也发现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说城镇独居的群体目前是越来越大的，一人食的这个概念也是越来越热了。那比如说除了我们的这个网红的方便面之外啊，像这种单人的小火锅啊、自热米饭啊等等这些哈，都顺着这阵风哈，它在寻求自己的爆发点。那其实像速食面品牌，它站在新消费和一人食经济的这个交汇点上啊，也是比较追求您刚才说到的这个网感啊和营销的这么样的一个时代。那您觉得啊，像这种兴起的各种各样的网红面，它未来的发展，您觉得它是会持续向高端的市场发展，还是说在风头过去之后，大家又会回到它这个比较方便和它朴素的这个属性当中呢？ 两者兼顾。因为我觉得整体去看的话，整个中国的这个方便类的食品，它的整个市场的容量不断在增扩，这个有懒人效应，有单身的经济，也有这种叫宅家文化，在几种红利的这样的一个加持下，我们不难看出，特别在后疫情时代，整个方便类的这个食品，它的整体的一个阵营是不断的在扩容。那我想这一块已经是成为了一个半主流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啊。 好的，非常感谢今天朱丹鹏老师跟我们进行的非常精彩的分析。那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就先挂线了。 好的，行，谢谢主持人。拜拜。 好，再见。的确啊，其实我们发现现在呢，我们的这个新事物、新产品越来越多了。那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嘛，选择一下，要尝试一下自己是不是到底适合这款新的产品。我们看到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啊，这个有很多朋友啊说，哎呀，网红代言未必一定是好的，还是会选择自己喜欢的。另外呢，说现在方便面做得越来越好了，增加了很多的科技含量，在电视里见到啊有自动加热的方便面，需要的也可以去购买。对，因为呢，其实我也有这样的体会啊，就是有一段时间，因为自己感冒了，所以就是很想吃这个热的东西，但是那个时候呢，又在这个高铁上面，我是比较不喜欢在高铁上面去泡那个方便面的，因为第一是我怕那个开水烫到自己或者是别人。另外呢，就是它那个味儿啊比较大，所以呢，我会选择那个自己加热的，这个就是类似于意面的，它是比较干的那个拌面，或者是这个自加热的米饭，它确实是有它的这个生存的空间的啊。再加上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自加热的米饭哈，它除了方便之外，它还有一点就是说，它真的是用了真材实料，所以说它的 单价高啊，我们也是能够看到它这个内容上的有一些改变的。所以说有些做得非常好的这个品牌呢，也就慢慢的发展起来了。而且像我们一些传统的品牌也开始做了，不仅仅是方便面这一块啊，我们会看到像海底捞，对吧，它会有这个自加热的小火锅，那这个我觉得在我周围几乎所有人都会去选它的，因为它除了我们说它有品牌效应之外呢，它确实味道做的还不错，而且是比较方便的。比如说我们像出国旅游，当然现在了出国旅游的情况是比较少的，还有就是出差的时候啊，不方便，没时间啊，你会准备一个自加热的小火锅，它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出差的这个生活啊是有一定的改善的，当然它的价格是不便宜的啊，所以说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喜好去选择嘛。我们看到这个默默关注这位网友他说啊，前段时间舆论级专家啊对这个经常吃方便面可能引起健康问题啊有一些评论啊，说这个不健康，所以会影响大家的购买欲。哎，确实也是有的，因为我们说这个方便面它确实不能每天吃啊，每天吃当然会对我们的健康是有影响的，所以说我们说这个一定要控制好量啊，我们偶尔尝一次哈，当然是没有问题的。然后男人这位网友他说啊，去年买过一次高端的方便面40多，现在涨到了50多一包了，哎呦，这个确实是非常贵啊，而且它是这个康师傅品牌的红烧牛肉面啊，它的这个面呢确实是比较高端的，但是它是这个很多份儿啊，不是一份50多，它应该是3份到4份啊。然后另外的这个特美普他说啊，8毛钱的方便面都不吃，何况是8元的，这应该是对健康比较重视的哈。所以说对于这些网红品牌呢，我们希望它未来做的哈，当然是这种百花齐放的感觉，就是我们可选择的余地更多了，既有大家可以选择的这种经典的传统的方便的朴素的产品让我们选择，也有这种新鲜的好玩的高端的好吃的这个产品也可以让我们选择，那这样的话我们选择更多了，当然对于这个市场还有我们的自己的这种体验是更加好的。那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财富新动力的所有内容了。我们也希望大家呢通过我们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北京时间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或者是其他的精彩内容。那么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整点快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四海的相聚，年轻人看